在光明星节之际，驻朝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14号参观了第21届金正日花节展会。这一天，他们还参观了平壤文化展览馆。